我是蔚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蔚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！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蔚蓝北京”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华夏文明千年史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。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陈光。今天我想为您带来诗人白居易所作的《灵岩寺》。管娃宫畔千年寺，水阔云多客道稀。闻说春来更惆怅，百花深处一僧归。白居易生活的年代正是唐代佛教繁盛的时期，当时社会上的士大夫阶层信奉佛教已成习俗，白居易本人也不例外。他不仅研习佛教文化，而且特别喜爱山寺的幽静生活。他经常游历长安、洛阳、庐山、杭州、苏州各地名刹，每到一处都会留下佳作。而其中苏州灵岩山上的灵岩寺则更是诗人的心灵天堂。他曾经多次借住灵岩寺，写过不少有关灵岩寺的作品。诗人在这首诗中这样描写灵岩寺的景象：管娃宫畔是千年古寺灵岩寺，那里水面宽阔，云雾层叠，却没有多少来客。听说春天的时候来到这里，心情会更加惆怅。在百花深处不见来客，只见一位僧人归来。灵岩山坐落于苏州城西南的木渎镇，这里是太湖之滨，山上多奇石，古代有十八奇石之说，俊秀挺拔，立于山巅。站在山上环顾四方，可看到太湖烟波浩渺，水天相连。寺院坐北朝南，西院为吴王宫遗迹。诗中也提到了这片春秋时期吴王所建造的管娃宫。据《吴越春秋》和《越绝书》记载，越国美女西施来吴国后，深得吴王夫差宠爱。夫差在风景秀丽的灵岩山为西施修建了富丽堂皇的管娃宫。相传如今的灵岩寺大殿就是管娃宫的遗址。在宫内有一条别致的长廊，据说当年夫差命人凿空了廊下的岩石，放置了一排陶土烧制的坛子，坛子上铺有弹性的木板，西施与宫女们在木板上翩翩起舞。由于坛子中空，因此踏上去发出了木琴般的乐音，所以这条长廊也得名为响涕廊。灵岩山顶的花园原是吴宫中的御花园，园中有月池、日池两口大井。传说西施常常对井梳妆，以水为镜。灵岩山寺的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、天王殿、念佛堂、藏经楼、钟楼、千佛殿、香光厅、香言厅等， 东院为塔院，有灵岩塔，原名多宝佛塔。佛塔建起后曾多次兴废，南宋绍兴十七年曾将该塔重建，明代天启年间该塔又遭遇了雷火，其所有木结构部分全部被毁，整个塔身成了一座砖壁套筒，从此人们也称这座塔为空心塔。1977年政府对佛塔曾经进行了一次大修，并将民国时筹划修塔备用的石佛填补进各个空缺的佛龛内。灵岩山南脚下有一条溪水通向太湖，这就是著名的建经河，又名采香经。相传这是为满足西施的要求，吴王射箭为限，开出了这条河道。宫女可泛舟香山为西施采香草。当然这个传说有点夸张，但是这条笔直的水道没有自然河流的迂回曲折，倒确实像是由人工开凿而成的。每年夏季，白居易总会归隐这片清静之地，过一段斋戒生活。他感觉唯有如此才会心安体健。都说太湖风光甲天下，三分秀色在灵岩，怪不得诗人愿意常住于灵岩山的灵岩寺，躲避官场中的是是非非，享受来之不易的平和安宁呢。管娃宫畔千年寺，水阔云多客道稀，闻说春来更惆怅，百花深处一僧归。这里是唐诗地图，我是陈光，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新哲、陈涵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风雨再不再来。

层照在我脸上，也许这种温暖在指引我的迷茫。总想张开翅膀从北京起歌上，看着那道光在等待，有一天有一天证明我们坚持的信仰。从微笑也许不可能保护着风中那颤抖，在等待一个机会抓在手中，战斗才打响。什么是失败的借口，什么是放弃的理由， 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。

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是我将愁淡沉醉，心作水，还是愁与我的心共一泪？是是负我，非我饮酒就饮我，何时写深情已沾上苍苔门。世上何物醉一醉少年郎，但是心中几处半世人已春秋，经过我年年一串新草，遥看却似旧。夜深孤单找不回，回首清江尽是泪，风轻拍肩怕见明月渐清辉。一程山水一程歌，一滴素雨吹着梦，在夜夜深深尽处轻轻和。 情都给了你，